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眨了眨眼，诚心道： 师父剑术一流，徒儿自愧不如。 文玉经好脾气的笑声一笑，转手收剑，软剑如同软尺，在石中剑上稀稀嗦嗦的卷离，弹开时剑刃不慎扫过了一旁开得正盛的夜来香，琼花顿时翻飞如舞。而文玉金将软剑重归碧色鲤鱼伞的模样，举于头顶，挡下了纷扬而落的花雨。 假以时日，必有剑术。 他用三言两语点拨断书诀道： 千年剑意只是他人根基，如何运用才是你的本事。 莫说是断书诀，就连池小池都难免为他气度所动。 是师父，徒儿知晓。 他抬手行礼时，动作却突的一顿。刚才的激战中，二人各有损伤，文玉清断了一片衣襟，池小池则被削下了最上方的两颗筋扣。他这一动，先前被割破的肩衣失去约束，从肩头滑落，露出了半侧肩头。池小池看着自己露出来的肩想，他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啊。他怀疑他这位新师傅是故意的，他甚至合理怀疑，如果是一百招，文玉清能把自己的腰带也给挑了。但看着文玉清那世外谪仙似的君子面容，池小池又疑心自己是不是太过小人了。他不再多思，敛起心神道： 师父，断书诀今后会认真修习。 嗯。 文玉清把伞转背至身后： 每日同我练剑三个时辰，静坐三个时辰，悟道修心，我会时常带你出去游历，多见世面。除这些之外，你还要照料我的饮食起居。 池小池倒觉得没什么。 是。 若要拜师，就定要伺候师父，这是常理。文玉金却定定地望着他。 我说，是照料我的饮食起居。 听他这般强调，池小池略有疑问。 师父， 你可知为何赤云子师兄愿意让我带你？ 这部分书中并未提及，可文玉清既然已把话点到了这个程度，池小池哪里还想不到那个可能性呢？负伞持孝的青年面对着他，坦荡道： 我乃百年灵兽化身，是师父外出时捡回山来，悉心抚养，方才获得机缘化成人形。师兄将你交于我，自然是信我有方法能管住你。多巧，我们同为凡世异类，何该做这一世师徒。 池小池豁然开朗，这样一来，方才的一切就都能说得通了。若文玉清也是鲛人一类的灵兽，那就难怪他成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隐于幕后逍遥世外了。而赤云子对他不放心，一是因为他剑术卓绝，能压得住现如今的断书诀；二是因为他身为灵兽，晓得如何对付鲛人。把事情交代清楚，文玉清便轻挥了挥手： 去沐浴吧，我去房中休息，半个时辰后去我房内替我沐浴梳整。 所谓沐浴梳整， 大概是给灵兽擦洗身体吧。池小池点头应下。文玉清转身入房后，他才除下衣物，脱下鞋子，化为鲛人。如果说他以前住的余光潭是普通装修，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外带阳台，那么他现在住的就是三层小别墅，外带一个小花园和一个停车场。水内灵气比起余光潭更盛，且是鲛人喜欢的冷泉，面积足够他拿自己打出个100米的水漂。泉内还养了一些锦鲤和乌龟，他们胆子不小，看见一只鲛人都好奇地围上来打量。他游了一会儿，把半张脸浸在冰水里，舒舒服服地享受新家，同时仰头观天。那一钩新月光芒明澈，看着就叫人心生喜欢。林六一说， 你喜欢这个月亮？ 摘不动。 不是已经送给你了吗？ 池小池这才察觉自己现在所置身的水域正好是月亮投下月影的地方，他此时刚刚好趴在水中月的中心。 你送给我的礼物已经很多了。 林六一自是明白他的意思，笑道， 你别误会，我只是发现了而已，这里赏月最好，所以这月亮应该算是文玉京送给你的礼物。 说白了，他文玉京送给池小池的东西和我零六一有什么关系啊？池小池这才稍稍释然，确认过时间后清洁身体爬上岸来。因为暂时没有可替换的弟子服，他只能穿那件破的。他敲了敲文玉京的门，门内没有应声。池小池想到文玉京这时大概已经化形，便扬声唤了一声师父，再敲过两下示意自己要进去了，方才推门而入。屋内没有人应声，桌案上摆着一只铜盘，铜盘上放着一把犀角梳，一把比成年人巴掌大不了多少的白绒巾，一只小小的指甲剪，以及一小碗温羊奶。池小池愣住了，这里面的东西怎么看起来这么古怪啊？而他的猜想再次在看到文玉京的真身时得到了印证。一只约巴掌大小的小奶猫伏在内侧的床榻上，正优雅地舔着自己柔软又干净的前掌心。 打扰了。 他没有立即进去，而是站在门口一脸的一言难尽。林六一觉得他表情有些不妥，便追问道， 怎么了？他不喜欢猫吗？ 他什么意思啊？ 嗯， 他是只猫，养了一池子鱼，这和黄鼠狼开养鸡场有什么区别？你说他捡我回来是不是存猫粮呢？ 是算。 林六一直考虑到猫抱起来撸起来会软一些舒服一些，比较治愈，适合吃小吃，现在他再重来一次变成一只金毛还来得及吗？池小池难过道， 师父说他喜欢我，没想到只是喜欢我的肉体。 林六一深感百口莫辩，于是选择闭嘴。不过一日为师，终身做爹，爹要儿子进去伺候，池小池也只能端着盘子进去了。榻上的小猫揣着爪子歪头看他，眼睛色泽像极了浸润在清水里的宝珠，瞳孔颜色是慵懒且温暖的灰蓝色。在池小池微微愣住时，白猫躬身慢吞吞伸了个懒腰，随即蹲着乖巧地仰头看他。和梅老板的纯黑相比，他这位师父则是另一个相反的极端，连根灰毛都没有，除了梅花状的黑爪垫外，浑身上下纯净的没有一丝杂色，只有那双眼睛是一样的，就连里面温驯的光都是一模一样。若不是尚有理智，池小池恐怕要以为是老板舍不得自己从上个世界一路跟了过来。池小池打消了无谓的念头，把猫抱起放在膝上，先抱它沐浴净身，拿软布擦净身体，用清洁术法替它把毛发变得温暖蓬松， 为他喝了热腾腾的羊奶后，又取了软木梳子为他轻轻打理一身柔软的长毛。